企个不爱唱，无谓有心欺唱，不想装笑脸来迎合贴纸站，自制怪现象，不看卡通片，不忍无那灰姑娘。东京很缺氧，韩剧已经登场，ring tone很细致。不必适应